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飞行员的。随着全球航班航线的增加，飞行员的缺乏成为了制约一些公司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全球各大航空公司都在放大招，壮大飞行员队伍。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沙特，从今年6月底开始，沙特女性终于可以开车上路了，结束沙特成为全球唯一不允许女性开车的历史。天气逐渐升温，又到了啤酒的销售热季了，今年英国市场继续看好无酒精类的酒饮品。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最近四川航空一架从成都飞往拉萨的飞机上，飞机在高空行驶时忽然出现玻璃碎裂，机长临危不惧安全返航的消息成为了互联网的最大焦点。当人们纷纷为这位中国的英雄机长点赞的同时呢，也引发了对于飞行员这个行业的更多关注。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预测，到2022年，中国呢就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客运市场，而由此带来的是飞行人才的紧缺。据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预测，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将需要110,000名新飞行员。预计在未来20年里，中国的航空企业将会购买7000架的商用飞机。在2017年，中国航空市场增长13%，旅客运输量达到了5.49亿人次，这是2010年时的2倍左右。而驱动这一因素的原因呢，包括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航空企业扩充航班路线，以及渴望吸引中国游客的外国政府放宽了签证限制，也使得国人的空中流动的速度、数量呢，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更多。而据中国航空报报道，在2011到2017年间，在中国工作的机长和副驾驶的数量也几乎增长了1倍。而这其中呢，既有中国本土飞行员，也包括从海外高薪聘请的飞行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为您介绍国际航空界展开的高薪争抢飞行人才的这样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那没错呢，飞行员短缺已经成了全球各大航空公司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其中的原因之一啊，是由于旅客出行量的一个迅猛增长，使得飞行员数量啊是供不应求。首先来讲一个小故事。那23岁的美国飞行员阿曼达呢，已经是有4年的驾驶飞机的工作经验，而他目前为3家的当地航空公司工作。那他表示说，市场对飞行员的强劲需求呢，是让航空公司们不得不提供优厚的待遇。 They know it's competitive, that they need to offer the best in order to get the pilots, because we'll just go somewhere else with a little bit better pay and flying the same thing. 全球航空公司在未来20年当中，大约将面临63.7万名飞行员的短缺。那其中呢，北美地区面临短缺11.7万名，欧洲短缺10.6万名，而亚太地区呢，我们看到短缺的数量更大，是达到了25.3万名。而在全球的范围上啊，搭乘商业飞机出行旅客的增幅呢，可能会持续目前的一个趋势。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显示当前每年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呢，已经是比1975年呢要多出超过了30亿人次。那其中呢，来自中国的需求呢是主要的增长推动因素。那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预测，到2022年呢，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航空客运市场。而美国 飞机制造商波音也同时预测说，预计在未来二十年当中，中国的航空公司将持续购买7000架商用飞机，而这意味着中国将需要新增11万名新飞行员。而飞行员的培训呢，则是成了首要挑战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少中国的航空公司呢，正在收购海外的飞行学校，或者将飞行员呢送去海外呢进行培训。那在扩大海外培训规模的同时呢，中国各大航空公司还采取了一个策略，是呢加大招聘力度，来吸引呢更多的外籍飞行人员。那因此在未来的10到20年当中呢，不难预测飞行驾驶员啊将持续成为全球最热门最抢手的工作之一，而各国的航空公司之间的人才争夺战呢可能才刚刚开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沙特阿拉伯。我们节目曾经多次为您介绍过沙特的2030愿景，这是因为沙特 90% 的收入呢都源自于石油。从2014年全球油价遭遇了大幅冲击之后，沙特国内经济也遭遇了严重影响，而沙特政府呢也开始着手实行一场深远的改革，以期2030年这个改革愿望能够最终实现，被称为2030愿景。这份计划希望沙特未来能够有一个多元的经济结构，改变单纯依赖石油的这样一种单一的体制。这份愿景还特别提出呢，希望沙特非石油经济的一部分增长可以依靠本国劳动力的增长来拉动。而不可忽视的是，沙特将逐渐的开放女性劳动力市场，让更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2030年时，希望女性的工作率能够从现在的仅有 22% 提高到 30%。然而与这个愿景很不相称的却是，沙特目前仍是全球唯一一个禁止女性开车上路的国家。为此，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去年9月就颁布，将从今年，也就是2018年的6月底开始，允许女性考取驾照，正式驾车上路。眼下在禁令解除的前夕，沙特多地都举行了针对女性的汽车展。好，我们就走进其中一家看一看。 40多家参展商参加了这一场名为粉红的女性车展，其中不仅有主流汽车企业，还有不少相关服务企业参加。短短3天展期吸引上万访客，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尽管距离沙特政府正式为女性发放驾照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不少沙特女性已经开始提前筹划。不少女性表示已经迫不及待，希望在政府取消禁令后第一时间拿到驾照。参展商也专门提供了模拟驾驶供参观者尝试，主办方还在场外专门设置试车场地，以便女性在专人陪同下体验试驾。沙特是全球至今唯一禁止女性驾车的国家。过去数十年里，沙特女性一直在争取自己的驾车权。一些女性在社交网站上设立专门网页，号召沙特妇女集体开车上路，并不时有女性因在街道上驾车行驶被警察逮捕的消息。2017年9月26号，沙特国王颁布命令，将从今年6月24号起为女性颁发驾照。届时，年满18岁的沙特女性将可以在完成驾驶学习和训练后申领驾照，拥有其他国家驾照的女性则可在完成驾驶水平评估后直接换取沙特驾照。有预测显示，沙特国内汽车销量将受女性驾车影响而持续高速增长，而汽车租赁和保险市场也将不同程度获益。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美食美酒，首先和您说说法国的法棍。在2017年1月，当意大利披萨饼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之后，法国人坐不住了，总统马克伦就表示要让法国的长棍面包也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他说，法国人从早到晚都要吃长棍，应该让法棍的好品质以及实现这个好品质所需的专业知识得以延伸。他为此呢，还专门接见了法国的几位著名面点师，支持法棍申遗。最近，关于法棍的各种技能比赛在巴黎连着举行了好几场，一起来关注一下。 自从1994年创办以来，最佳传统法棍大赛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比赛由巴黎市政厅主办，战场就设立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上。在临时搭建的占地面积约1200平米的帐篷内，总共设置了8个烤箱，100多名面包师正紧张地忙碌着。在众多面包家族里，法棍的外形明显与众不同，有长条形宝石之誉。这款法式血统的面包身材高挑，有55到65厘米长，并严控体重在250克到300克之间，还必须有至少4道斜切裂口的标准装饰纹。最重要的一点是，法棍的配方很简单，只能用小麦面粉、水、酵母和盐4种基本原料制成，且不能冷冻保存或含有防腐剂。这一点是受法国法律《面包法案》保护的，因此要使法棍在24小时之内保持新鲜，很考验面包师的手艺。最终，来自留尼旺岛的面包师劳伦获得了最佳传统法棍大赛的冠军，而他的秘诀就是提前一天晚上揉好面团，过夜发酵，第二天一早再进行烘焙，这样使得法棍能够达到最佳的口感和香味，外表松脆，内心柔软而不失韧性。麦香味浓郁，这便是法国人心中最佳的法式面包法棍了。早已与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法棍，也因此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法式风景，逐渐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英国，来关注在英国热卖的无酒精酒。眼下在全球不少地方都开始出售无酒精啤酒了，比如像中国的无醇啤酒，还有在日本的各款式各系列的无酒精啤酒、零醇啤酒非常受欢迎。英国市场也不例外，眼下在英国不含酒精的啤酒、红酒甚至烈酒随处可见，推出了不同口味、各种系列，品种非常的丰富，一块去看一看。 在伦敦有将近4000个酒吧，但这个救赎酒吧有些不同。创立者凯瑟琳·索尔维希望将重点放在健康上面，因此这里的啤酒、葡萄酒和鸡尾酒全都不含酒精。2015年开了伦敦第一家店后，就颇受当地消费者欢迎。现在他在伦敦东部和西部有2家店，并且正在物色另外2个开店地点。 I had the rosemary and fizz, and to put it simply, I found it really refreshing. It's very pleasant. I'm coming back again. It's goo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oming through, they are drinking less. For example, they care about how they look and how they come across more so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I think the pub is no longer the kind of epicenter of growing up that it used to be, and people have seen their elderly relatives drunk and they think it's not cool. 如果不想去餐厅，伦敦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线上购买无酒精饮料。比如这个戒酒者网站，创办不到2年，已经包含80多种不同的啤酒和30种葡萄酒，并且全都不含酒精。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more people being interested in non-alcoholic drinks. The choice is now growing as well. More importantly, there's more people in the marketplace now who are brewing non-alcoholic beer and wine.And certainly wanting to bring it to the UK. 去年，荷兰啤酒制造商喜力公司在英国推出0.0系列无酒精啤酒，更是花费500万美元进行推广。同一年，美国品牌百威啤酒以禁酒标签进入英国市场。但也有专家提醒，虽然这些饮料的酒精含量标注是零，但并不是说其不含酒精。 We would argue that alcohol free anything sort of below 0.5 counts as alcohol free. Any fruit that you've left in your fruit bowl a little bit longer, you know, a satsuma, an apple, a banana, is going to have alcohol in it because it's partially fermented. But at 0.5%, our body can process that alcohol within half an hour, and it all. It won't therefore get into our bloodstream.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5月8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这给全球经济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因为它加剧了中东政治风险，同时呢，也很可能会导致国际油价的急剧上涨。 而韩国作为一个需要大量进口原油、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美国这一决策也令韩国感到深深的不安。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近日就邀请到了韩国汉阳大学的金光硕教授，听他来分析一下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国际油价的走势会怎么样，以及对韩国出口带来的潜在影响。 굉장히우려됩니다이란핵협정이뭔지먼저이해하면좋을텐데 这种情况令人不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六国取消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结束其核计划。但是现在美国脱离了这份核协议，如果制裁重启，伊朗的原油供应可能会大幅减少，国际油价可能急剧上涨。作为原油的主要进口国，韩国对此深表关切。 正如韩国汉阳大学国际大学院金光硕教授的介绍，包括美国在内的六国于2015年7月与伊朗签署了核协议，并于次年1月取消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特朗普上周宣布美国将退出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称核协议并未能阻止伊朗进行核武器开发。做出这一决定后，国际油价一直在波动。伊朗是排名第三的原油生产国，如果这个原油大国受到美国制裁，原油供应将不可避免的减少。5月9日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油价收于每桶 71.14 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了 3%， 这是自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令韩国非常担忧。 韩国 100% 依赖原油进口，进口原油加工并出口石油产品，如果油价上涨，进口价格和制造成本也会大幅上涨，导致成品油价格和消费价格走高。高通胀可能会抑制消费和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过高的通货膨胀可能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 2016年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取消后，韩国进口伊朗原油大幅增加。伊朗原油去年占韩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3%， 排名第三。如果进口的伊朗原油减少，韩国将在中长期面临原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全球投资者认为，韩国容易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因为韩国原油需求严重依赖进口，这可能会增加外汇市场的波动性。这是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 美国国防授权法禁止许多国家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幸运的是韩国有资格获得豁免资格并继续与伊朗开展贸易。韩国企业通过韩国有利银行管理设在伊朗中央银行名下的账户进行交易，如果韩国在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后不能获得豁免资格，那么以韩元为基础的支付方式可能会被取消。我们知道，没有财政的支持，要处理进出口物流流程非常困难。 美国国防授权法于2012年颁布，允许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其他国家实施政治或军事制裁。根据法律，禁止与伊朗中央银行进行交易的外国经济机构同美国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但是，美国对日本、印度、中国和土耳其以及韩国采取豁免条款，韩国能够以有限的方式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如果这次没有获得制裁的豁免，韩国可能不得不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如果韩方企业不能用当地货币付款，他们就会陷入困境。当然，这些担忧还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有着3到6个月的宽限期。 如果伊朗以某种方式停止其核计划，或在宽限期内采取其他措施，美国可能取消该计划，停止制裁伊朗。目前，伊朗不需停止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但最终的决定将在宽限期后做出。美国是唯一一个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实施的制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有限的。当更多伊朗原油进口商加入制裁时，这将产生重大影响。 그충격이있는것이다유가가상승할여지가있다라는것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家韩国的动画形象、动画角色的创意公司，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赋予动画角色巨大的商业和市场价值的。 2013年1월에회사를설립을했고요그전에한10년동안 2013年1月我在成立韩国 Art Licensing 公司之前，曾在一家公司做了一些相关业务。当时的那家公司开展角色销售业务，开发各种角色并实现商业化。在我们的八个角色中， Stay Banger 的主人公最受欢迎，这是一只可爱的大耳朵狗。今年简单而可爱的狗狗角色变得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在亚洲，因为2018年是农历狗年。我们没有任何商业化的动画角色，但我们已经签订了超过100个不同角色的订单，这表明我们 Art Licensing 公司是韩国顶尖的角色公司之 一。 角色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正如2016年极受欢迎的增强现实版游戏《精灵宝可梦 GO》所创造的全球影响力那样，今年全球角色市场规模已经从2010年的1460亿美元跃升至1800亿美元。公司从事各种角色业务，并通过角色许可等方式保护艺术家的版权。凭借其准确的内容分析和有效的市场营销，公司在上个月的韩国服务市场活动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与邦阿设计艺术家签订合同已经两年了，在此之前这位艺术家独自工作了两年，只接了几份订单，可能是因为其主要目标是年龄在3岁到7岁之间的学龄前儿童，但是我们将潜在消费者的基础扩大到那个年龄段以上的儿童，目前已经适应更广泛的年轻消费者，我们能够培育超过100种角色产品。有人可能会认为角色许可是关于动画的，但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观念。目前这个消费目标群体已经扩大到成年人，包括那些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我们瞄准所谓的 Kids 市场，这不一定有利于动画，但孩子们可能喜欢一些角色，他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这些角色，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市场。 부모님들이좋아하고언니오빠도좋아하니까밑에애들까지좋아하는그런타겟층으로계속그시장을갈겁니다。 以前角色商品主要基于动画作品，但李庸洙先生把目光转向了大小孩，或者是有与孩子类似兴趣或情感的成年人。Kidert 曾经被认为是非常古怪的，但他们现在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群体。根据韩国创意内容代理机构的数据，2014年以来，韩国 Kidert 市场的规模每年增长 20%， 当时保持在5000亿韩元的水平。2016年这一数字超过1万亿韩元。李庸洙先生在角色行业拥有超过10年的经验，对这一趋势给予了很大的关注。Stay Banger 的主人公是韩国 Art Licensing 公司的代表性角色。Bichung Frise 是一只卷毛娃娃狗。韩国 Art Licensing 公司在发布后的6个月内就签了使用该角色的70种不同产品的商业化订单。去年他们在日本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东京展会于去年9月举行，日本以角色闻名全球，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参观者。我们在那里设立了韩国展馆，东京电视台拍摄了我们的邦尔角色，他们说这是韩国舞台上最迷人的产品，也是外国买家中最受青睐的角色。我们与一些看到他的买家签订了合同，我们的手机套现在在东京的新宿和元素地区的商店里销售。 韩国 Art Licensing 公司的角色也引起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中南美洲的强烈关注。